天再见。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弘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礼，有礼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礼》。 叫微量的物质，眼睛都看不见那个细菌，那个单细胞里头有1000多种物质， 神奇 啊！你能理解了吗？ 特别神奇的感觉。 你咋能理解？那么呢，施肥的时候，就把这东西施到农田里头，土壤里呢就有这种有益菌了。一颗土壤，你到农田里头，你取一颗土壤，你跟显微镜看，里头有500亿有益菌。你看咱眼睛看不见吧？所以这个有益菌呢，它死了，这个细胞呢里边的营养1000多种物质呢就溶解在土壤里了，庄稼的根把它们就吸收了，就这样呢，庄稼里边才有你吃粮食蔬菜里边有各种维生素、各种微量元素、氨基酸、核酸、1000多种酶，这些物质是我们人体需要的，是必须的。这些物质是催化剂，就是动物也跟人是一样的，都需要这个东西。动物缺这个东西不爱长，得病，是不是？这些东西只有在农家肥里边、在粪便里边有了，越来越少了，庄稼里就越来越少，粮食蔬菜里越来越少，完了回到人体、回到动物身体里边就越来越少。所以呢，时间长了，身体缺的多了，缺的多了，代谢就开始紊乱了。代谢是靠这些个微量物质起的作用。 那这个对人体的这个影响， 所以对动物的影响，人动物先发现了，育肥料必须得加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氨基酸。你看不加，动物不爱长。 就郑大把这个事搞清楚了，他才成功啊。 对呀、啊，他把这个研究出来了。如果用农家肥种的粮食蔬菜做成这饲料，你再加这个是多余的，你多了 不需要、 啊，也不需要了。是因为用化肥种的粮食蔬菜年头太多了，土壤里这些微量的物质越来越少，不施农家肥了，所以这些物质没了，物质没了，那个粮食蔬菜的味儿 就不正了， 就不正了。这味儿是跟物质来的，是搁这微量物质来的。 缺东西， 缺东西，没有黄瓜它怎么会有黄瓜味呢？没有柿子怎么会有柿子味呢？是不是？你搁啥有啥味，不搁就没有味，是吧？你单一种化肥它就化肥味了，就水了吧沙了。有人说化肥种的茄子骚了吧唧的， 确实是， 是不是 看起来挺大的挺壮的，但是没有正宗的味儿了。 对啊，因为它里头就一种物质。哎，你搞鸡粪种的那个茄子种的香瓜，你闻的香瓜味儿特别特别浓。 您以前讲过哈， 鸡粪里边的这些微量物质一样不缺，所以那瓜味儿就正了。哎，问题是啥呢？就是我们之前吃那个香瓜啊、西瓜呀、茄子啊、黄瓜呀，我们知道是农家肥种的，那味儿啥味儿我们知道。你敢现在这个孩子生出来哈， 是哈， 他就不知道原来那味儿是啥味儿，他以为现在这瓜味儿是正常的。 他没有老一代人那个经历、 哎、他以为现在这苞米味儿就这样就是正常的。 对，真是。 那我们以前 经历 知道啊，那是味儿跟这味儿不一样。 小的时候也经历过。 对呀、啊、你今天刚生这孩子是哪知道以前那是这个味儿呢、所以他以为今天这味儿是对的，是正常的。麻烦就出在这儿。对呀、啊、这叫微观世界。你知道这个微观世界谁先发现的吗？ 应该是这个研究细菌的一些科学家。 发现微观世界的是荷兰一个科学家，叫列文虎克。但是就这么说吧， 他是研究什么呢？ 他一开始他啥也不是，他连我还不如呢。他没念几天书，也没念几天书，家里没钱， 他是重于实践哈。 没有钱，穷了，然后呢，那个当学徒去了，打工去了。他是在一家那个眼镜店，就是磨玻璃、磨眼镜片、磨镜片、磨那个透镜，他磨这个凸的、挖的。这个列文虎克吧，他干啥就细心，他干啥都能在那个苦中找到乐。 像你一样哈， 他从来不把任何事情当苦，他干任何事情他都觉得有乐趣， 执着， 执着， 专注， 他就觉得磨玻璃片有意思。你看那整天多干巴呀，多枯燥啊！你看那磨那玩意多没意思啊！他在里能找着乐趣，能找着什么乐趣呢？他把两个镜片吧，他落起来，他发现吧，能把那物体放大， 放大镜的原理哈， 就放大镜了， 就是放大镜。 他把那镜片那个形状一改变的，就放大了，就缩小了。他就在这上找着乐趣了。他磨那玻璃片吧，越放越大，他越研究吧，他越精。你知道他到最后，他整的镜片能放大多少倍？能放大到300倍。显微镜就他发现的，就他发明的。 他是显微镜的发明人啊！ 他是显微镜的发明人， 由此发现的这个细菌，是吧？ 你要说这个谁先发现的这个微观世界的？谁先发现细菌的？说列文虎克。列文虎克谁能记住啊？多老嘴呀，是不是？ 是， 你就说李胜学他也不一定记住。你说磨玻璃匠，他是磨玻璃的。你说磨玻璃匠就都记住了。 这么来的哈， 他就是一个磨玻璃的。后来呢，他干啥用心呢？他聪明啊，让那个眼镜店老板给开除了。为啥开除呢？眼镜店老板觉得他太聪明了，他看啥他一看就会，他一整那玩意就精，这个老板就怕他超过他。就怕他超过他， 怕养成徒弟饿死师傅。 对，就把他开除了。开除呢，他又找一家工作，他给那当门卫看门的。那看门的没啥事儿啊，他就还天天磨他那个镜片，还磨，所以他就越磨呢，这个镜片放大的倍数越大。他就找着乐趣了。他刚才看那个蚊子腿哈，他一看那蚊子腿像兔子腿那么粗，他觉得这样太有意思了啊！拿一根头发一瞅，那么粗。一个头发放大那么粗， 这从来没见过的哈。 他有一天呢，外头下雨，他就拿个东西去接那防盐水，接着防盐水，他说看水里有啥， 雨水哈， 他就拿了一滴雨水，搁那显微镜上看，搁那镜片上看，结果他就看到这菌了。雨水当中啊，哎呀，那就是无计其数啊，就是咯咯痒痒的， 无处不在哈。 哎呀，他就当时他都特别震惊，他说这水里头怎么有小动物呢？ 赶上一个世界了， 赶上一个世界了，这没法数，全是小生命，他还管它叫小动物， 因为会动哈， 会动，来回跑，他还管它叫小人，小人果，用咱们用常人眼睛看不见的那个， 一个微观的世界哈， 他第一个发现的，这叫微观世界， 列文虎克啊， 列文虎克， 我记住 发现了微观世界，所以他隔那雨水呀。他看到之后啊，他就特别特别震惊啊，他就喊他的女儿啊，他说你赶紧来看呐、赶紧来看。他女儿就来瞅，哎呀，一看把显微镜挪开，啥也没有，就是水，一挪回来，无计其数的小生命， 太神奇了哈！ 你看 这以前他没想象不到的哈。 那他把这件事呢，就天天研究啊，他天天做记录啊，他天天写那个日记啊。我今天看到啥了？写心得。我昨天看到啥了？他把这些东西吧，然后呢，都寄给英国皇家科学院，就把这个呢寄给他们了。 这也相当于一个科研成果。 他说我发现这个了，人家不信，说他连书都没念过，这还会整这个呢？他说我们这帮科学家，我们研究一辈子，我们又有学历，又有支撑，是不是？你看我们都没发现。他没念几天书的人，他怎么能知道这个呢？不搭跟他，认为他像说疯话似的， 理解不了哈。 理解不了，不可思议，不可能的事儿，就怀疑他都有精神病。就谁也不搭跟他，他不搭跟他呢，他挺执着，他就老给他们写这些东西，老说这些事儿。后来他们渐渐的呢，觉得他说这玩意有道理，尽管你不信，但他说的吧有根有据的。后来就决定呢，去。上荷兰，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眼见为实哈， 眼见为实，就去了。 他用显微镜现场给他们演示，哎呦， 这惊了， 全震惊了。不是说非得学什么理论，学什么专业，学什么知识才能创造世界。 真是啊，很多重大发明都是所谓的外行发现的。 对，是实践出真知。你们理论呢、啊？你们书本啊？你们知识啊？都是人家研究出来的， 继承的啊？ 是人家都已经发现了，你再去学的。他这个呢是发明的，是不是？你们理论是学习的，你都是自己学的。 是已知的， 已知的。你能不能做点未知的创造？说这本书，是你编的。编的是给别人抄来的，这叫编的。你自己著的，你自己著作的、创作的这本书，是你的自己的亲身体验， 有知识产权的啊。 对，有知识产权的，是你发明的，这叫原著。你编的这本书，是你在人那抄来的，它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呢、啊，需要更多的原创发明。 对，这社会才能进步。所以这个英国科学家呢。实际看了之后，这回承认了，震惊了。然后呢，这个列文虎克就不断的发明，不断的研究，他研究了很多的显微镜，他活了91岁。 他是荷兰人哈， 荷兰人。在临去世之前呢，他让他的徒弟，让他学生告诉他，你把我那一包东西，我死了以后，你送给英国皇家学院。 这是一生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哈。或者说 他学生也不知道里边有啥，完了送到英国皇家学院，那些个专家呀、教授啊，打开一看，24台显微镜， 哦， 各种各样的显微镜， 我以为是书记， 哎，24台 显微镜， 显微镜 啊， 你看，这他把他一生的贡献， 这个对人类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对呀、他还把很多放大镜、显微镜都捐给了英国皇家学院。那就是人类呀、第一个发现细菌的就是列文虎克。但是呢，这个有很多人虽然没发现，但是知道。你比方说咱们中国那个汉字那个风字怎么写呢？它是一个几字，自己的几，几个的几，里头加一个虫字， 繁体字， 繁体字，这念风，就是风里头有虫子。这个虫子是啥呢？是细菌。这个细菌眼睛看不见，哎，但是他知道有，就是瞅不着它是啥，感觉就是个小虫子，小到什么程度眼睛看不见，哎，这个几字底里头跟个虫子，真念风。那佛家说呢，一滴水有84000虫， 佛家早就有这个说法了。 几千年前佛家就感觉到一滴水里头有84000虫，但是那个虫啥样他看不见。你看 佛家真是哈大智慧哈， 佛家大智慧，他没看见呢， 大觉悟哈， 他没看见，他知道水里有虫， 就是他怎么知道呢？ 你看这就神 感应， 可不能再说他迷信了， 没人说， 是不是？ 是， 那真的神奇， 是无知啊，无知才那么说， 说他迷信是无知， 对， 列文虎克用科学，证明了，这个列文虎克对人类的贡献 太伟大了， 太伟大了，那我呢？ 治胃病的应该有他的功劳哈。 对，没有他，咱治胃病，倒也能治，是吧？那好孬说话，但有了他这个，咱明白很多道理。 对呀、 说我呢，应用在植物上，发现对植物的作用是这么大，不光防止病菌病毒，不光解决植物的主要矛盾，还有营养，还有。品质， 这是相辅相成的、 品质 缺一不可， 也是搁这来的 哦。 你看，那么后来呢，这个事儿成功了，我就开始在动物上实验， 转到动物了， 转到动物上实验。 给什么动物做实验？ 那不我这不是搞养殖业吗？在小鸡儿，在猪、 对这个鸡和猪比较了解哈。 对呀、我就拿它们做实验。正好呢，我们那个养那个小鸡儿拉稀，得肠炎了。它这个肠炎达到什么程度呢？整个那个鸡舍它是笼养鸡，笼养那一个笼子里装4只鸡，就全都得肠炎了。 哦，它一得全得。 那个它是不是传染呢？还是咱饲料有问题啊？反正就全拉稀， 原因不明啊。 拉稀，像水一样啊。 那挺重啊。 就像水似的，不是说那它拉干粪便啥声，它拉水啥声，就听着鸡舍哗一泼。哗一 声，数量多哈，这声音就大。 整个鸡舍里头， 一会儿这哗一声，一会儿那哗一声，就全水。那个积水就饲养员起那积粪呢，起粪吗？积水起粪吗？他起的是水，装到那个起粪那个车里头哈，都装的是半车水，一推吧，他两边都直逛，哎呀，都逛出来了， 挺重，严重的腹泻，就是 啊，那多厉害， 有危险吧？这个积 那肯定啊，对那个产蛋呐，对生命啊，那它都有影响啊。那得搞啥治呢？一般来说就用抗生素， 啊，首选的哈。 那就靠抗生素吗？ 首先就会想到抗生素啊。 结果呢，怎么治也不好使，因为它长期啊，养殖业呀、啊，就是大量用抗生素。 就是一有病就给这个鸡， 没病也给它抗生素， 没病也给， 没病也给。 这是什么防病啊？ 这个过去有一句话、叫“家畜万贯，带毛的不算”。就是为啥这个养的这个动物啊，家畜家禽不算家产的啊？它得病啊。他一来瘟疫了，他一夜之间就死没了， 全窝端， 这全窝端，他就传染，就 特有风险哈。 哎，古代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所以现代化饲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给他喂药。饲料厂，因为我搞过饲料出身，看我就知道这个事儿。我要不搞饲料，我就不明白。搞饲料，育混料里边必须加抗生素， 都加呀？ 加，必须加抗生素。 那就等于说鸡每天都要摄入一定量的抗生素。 啊、你有病不没有病你都得给我吃药。 那不好啊。 那肯定不好啊。 鸡肉当中不就含有这个抗生素了吗？前期的喂饲的话，那等于说这鸡肉当中必然得含有这个抗生素。 肯定有问题。 成分。那最终不被人吸收了。 这肯定的呀。 它的残余。 是吧，那是间接的。 对呀、啊。 直接的间接的，我们只要吃就有害物质进来。所以那个育混料里边必须加抗生素。 这个行业就这样， 就这个行业必须这样。如果不这样，你这个猪这群猪都死了，这个鸡都死了，谁还买你饲料干啥呀？他用这个药防止你这个猪啊、鸡啊、鱼啊、牛啊，他不得病，这个饲料才能卖出去。 以下是广告时间，金秋送爽，银贵飘香，喜迎中秋，欢度国庆。天三集全体员工祝北京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阖家团圆。值此中秋佳节和国庆节来临之际，我们特在9月24日至28日开展金秋惠赠活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温馨提示，秋季是各种慢性病高发和复发的季节，也是人体需要提高免疫力的季节，北京天三奇永远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以上是广告时间。 所以那个养殖业就是往里加抗生素，抗生素还有一个好处呢，它刺激动物生长快，土霉素就有这个作用，还能刺激它生长。你敢普通的老百姓饲养户，他不知道饲料厂往饲料里加了多少药，养殖户不知道，养殖户怕他家养的猪啊、鸡啊、牛啊死亡，他也还要往里加药。 哎呦， 他还得加一次，他还得加，那要不然他死了咋整啊？那平时没事吧，他老给他喂药， 不超量了吗？ 那就是超量吗？就是这个动物吧，有病没病，你只要吃饲料里头就有药。 那用来用去，它还能有作用的吗？就是你所说的会产生抗药性啊？ 就是吗？所以为什么我在搞养殖业的时候说小鸡都拉稀，那给点抗生素不吃上不就好吗？可是再给没有用了，已经产生抗药性了，那个病菌啊不光产生抗药性，而且都变异了，抗生素对他们已经不起作用了，所以怎么给药它也不好，对它不起作用了， 不起作用 了，人家变异了，拿它没办法了。所以那小鸡天天喂药就拉稀，像拉水似的吗？所以我说我就拿你做实验，我就把那个有益菌繁殖出来了，微生态制剂，液体的也有，固体的也有，就拿小鸡做实验了。 这完全是又一种治疗方式了哈。 哎，拿它做实验，液体的到水槽里头，你喝水，就有药，这个不叫药，这就有菌 啊。这个也有液体和固体之分。 固体的拌饲料里头。 那固体是什么粉呢？ 菌粉。 菌粉。 就加饲料里了。这个小鸡呢，就开始喝这水哈。你知道神奇到什么程度？这个小鸡呢就开始喝这水哈，2个小时都不到， 速效啊， 速效，整个鸡舍的粪便全都变干了。 就是强效抗生素恐怕也没这么快吧。 所以那次啊，我们拿那鸡做实验，出现3个奇迹。 第一个呢，就是两个小时不到，整个鸡舍就一声哗都没有了。他这个有益菌是病菌的天敌，他俩是相生相克的关系，和猫和老鼠，猫是老鼠的天敌，就那个关系， 他一进去就把它 是一物降一物的关系， 就把它抑制住了。 哎， 一进去哈， 哎，就是猫一进来，老鼠就老实了， 下对活了， 就不敢动它了。这叫自然法则，这叫自然， 这个挺有意思啊， 这叫自然平衡。 嗯， 它这个叫微生态平衡， 就一物降一物， 一物降一物，相生相克， 相生相克， 这是相生相克。 嗯， 它把主要矛盾给解决了。 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这样的现象哈。 是啊， 就像这个小鸡怕老鹰， 嗯，对呀、 啊，猫怕鼠哈， 嗯， 哎， 那么就这个呢，我们一看，哎呀，这简直神了，这不是吗？那种惊喜，你都没法用语言形容，是不是、啊？所有的动物有病不怕了， 头一次哈， 哎，就用这碗解决， 嗯， 植物有病也用这碗解决，这就是出现的第一个奇迹。第二个奇迹就是鸡舍的臭味没了，整个的鸡舍那臭味啊全没了。哎，当时我们就不理解，我说这为什么没有味儿呢？怎么臭味没了呢？后来我们做那个饲料，就那浓缩饲料，就往里头加这个有益菌。这老百姓啊，告诉我们呢、啊，你们那东西太好了，为什么你们那个饲料整个鸡舍不臭，养猪场不臭 啊？不是个案了， 没有臭味儿， 都这样， 都这样，全这样。 那怎么回事呢？ 那时候我不明白，但今天我明白了。哎，这个呢，之后我讲治胃病的时候。我专门讲这个事儿是什么原理、 哦、 我来讲这个， 他把那个异味还能消除哈， 异味消除。 嗯，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嗯、就是小鸡儿吧有一种病叫应激反应。 应激反应， 什么叫应激反应？就是惊吓。那养殖场啊不能随便谁都能进，就是这个饲养员吧， 嗯， 你天天进他都认识，他熟悉你了，你不能随便换新的饲养员。 这个小鸡也认生、 他也认生、 哦、 你要换一个新的，他一看不是那个了，他害怕， 他能认出来， 他能认出来，他害怕。 哦， 你每天穿白大褂进去吧、 哦、 你就得天天穿这个白大褂，你不能换带色的衣服。说你今天穿一个红色衣服进去，完了你搁鸡舍里走一趟，整个鸡群呐、啊、那就炸营， 害怕， 害怕，惊吓，那小鸡嘎嘎叫唤呐、啊，带着都这一扑腾的。整个里头 这就是应激反应， 叫炸群，这叫应激反应。 老百姓说炸群， 叫炸群，应激反应。 嗯， 说这鸡舍里头要进个猫，也炸群，所以饲养员千万千万不能换衣服进去转一圈。这个养殖业吧，它为了防止有病呢，动物也打疫苗，不光人打疫苗，动物也打，雏壳就开打，打那个鸡瘟疫苗，打法氏囊疫苗，打马利克氏疫苗，打伤寒疫苗，整个这个。养鸡就从出壳到产蛋之前得打十几次， 跟我们的这个孩子一样、 跟小孩一样 定期的， 定期打疫苗， 打不同的疫苗， 小鸡儿也打， 防不同的病哈， 你等到产蛋的时候就不能打了。 哦，为什么？ 那时候再打他就不产蛋了。 哦， 打疫苗你得抓他，把他抓住，不抓住你这老板你能打上吗？ 对对， 你把他抓住他害怕。 哦，抓那个过程他害怕， 抓那过程他害怕、 哦、 这也叫应激反应。他一抓住，他一叫唤吧，别的都害怕，他还炸群， 连锁反应， 连锁反应， 哦， 是吧？嗯、你一抓住他，嘎嘎一叫，哗呀， 引发别的鸡、 就全都惊吓， 嗯， 他就一个鸡吧，就没事了，他这一群鸡啊，有的都上千， 那怎么惊吓以后他容易得病啊，还是怎么的？ 那小孩要惊吓的时候能不得病吗？ 啊，对， 要惊吓大劲儿的能不得病吗？ 对，有的孩子吓完以后发烧了， 发烧了，打蔫了，捏碎了， 对对， 不吃饭了，不喝水了。整天就在这么打蔫， 动物也这样哈， 动物也这样。 嗯、 你看那小鸡崽小的时候吧， 嗯、 刚一出壳，你把它、 嗯， 它啥也不懂，你把它抓起来，它也不知道叫唤，疫苗一打，死了它也不吱声。哎，它一长半达子了，它就知道害怕了，它懂了， 有意识了， 有意识了。你再抓它就叫唤， 会跑了。 哎，它一叫唤吧，哎，它别的都跟着害怕。哎，它一跑你就得撵，你这一撵吧，它、别的都跟着害怕。 哦， 所以把这一群鸡要打完了吧？ 哎呀，那得功夫了哈。 那打好几个小时啊， 就一个一个抓， 就一个一个撵呐、啊，一个一个抓呀。这个产蛋前吧，不装笼子里头，散养，在一屋子里头散养。那装笼子也好抓呀，这散养就得撵呐、啊，是吧？一开始我们不懂、 那么多，那是挺不容易啊。 这不容易啊， 对 啊，那打疫苗就说现在吃点鸡蛋。 辨别哪只鸡，他说跑混了怎么办呢？ 现在你看那个城里人说买点鸡蛋、吃挺好， 他可不知道养鸡那种艰辛呐、啊，那鸡舍那什么味儿啊，整天都是氨气呀、啊，不用菌的，那整天那都呛死你、啊。 清理粪便，打疫苗。 打疫苗啊！你看你吃那鸡蛋挺香， 就是 你都不知道养鸡户了，遭多少罪呀、啊！ 哎，这个每个环节， 整天呢 情况您都非常了解， 担心受怕呀，怕得病，怕死了，死了倾家荡产。这瘟疫来了， 瘟端了， 哎，这个禽流感一来了，那养殖户啊，那心都碎了， 所有的这个心血投入，一夜之间， 那就是没了， 就没了， 是不是？ 哎， 咱们城里人吃点鸡蛋，好像没有这个感觉。他如果听到我 想不到那么多， 哎，听到我讲之后，他就知道。 对，再买鸡蛋就别讲价了啊，不容易， 真的真不容易。那在养殖业上，那赔的倾家荡产的那太多太多了， 遇到过哈。 对，那就是嘛，我开始把饲料 自己也赔过是吧？ 哎，那不是半年就赔10万吗？ 那时候10万那也不少数了哈。 所以 那这怎么办呢？这个 就是我们一开始不明白嘛， 啊 就抓，他跑你就跑，我们就打完这个再抓那个，结果。他往那一头跑，他往那一头跑吧，他全堆， 聚堆， 聚堆，一个一个往上上。 哎呀，那不踩坏了吗？ 那咱这傻喝的也不懂呢。等他打到底下一看，全死了。那下边那个都捂死了。他一个挨一个，他有毛啊，他下边没有空气，就那踩踏事件，就一个堆一个，那人在下边都死了。他跟那踩踏事件是一样一样的。第一次打前不明白，打完了死一半。 哎呦， 你等第二次再打呢，就知道了。那边高人看着。一个就豁了，别让他撑堆。 哦， 啥事儿吧？ 摸索。 你不干你就不知道。 你要是凭想，根本想象不到。 你想象不到。 嗯， 就这么打完一次疫苗，第二天你看那小鸡儿吧，全都打蔫儿， 吓得 不吃食，得一个礼拜才能缓过来。 那这一个礼拜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就病死了？ 有啊， 嗯、 有的就引起瘟病爆发呀。 啊，就又发别的病了。 你打这个疫苗是防病的。 对呀、啊。 你比方说打鸡瘟疫苗。是防鸡瘟的， 嗯， 可是你打上以后吧，它这毒就接上了， 啊， 完了它这个一产生惊吓以后呢，它免疫功能就下降了，它结果呢，它抵抗不住这个病毒了，然后就爆发了， 起反作用了， 起反作用就接着就得瘟疫了， 哎、 得鸡瘟了，所以有些 不打了哈， 不打可能还没有， 就是啊， 所以这一得鸡瘟了呢，这养殖户呢，这损失了他受不了，他认为这是疫苗质量不好引起的。他就是老找那厂家要包赔损失， 他没有想到是惊吓导致的。 是惊吓应激反应，他不吃不喝不睡， 诱发的 哈，诱发的、 啊、免疫 功能下降引起的 啊。 对，但是没人明白这个事儿啊。 疫苗是无辜的哈、啊。 对，疫苗无辜的，厂家说不明白，养殖户养不殖户说不明白。 这事情您总结出来的。 你这个事儿，你看我肯定能给说明白。 哦。 就我那次打完疫苗之后啊，第二天早上，饲养员还像以往似的，也不给他食，也不给他水，给也他不吃啊，完了都坏了。结果发现第二天不是这么回事儿，哎呀，那鸡呀、啊、就跟那个他饿呀，给他食，也不给他水。给呀他不吃啊，完了都坏了。结果发现第二天不是这么回事儿。哎呀，那鸡呀、啊、就跟那个他饿呀，他没有反应，没有应激反应，就生龙活虎的饿呀，就一饲养员一去了要的， 就是和平时打完针不一样了。 不一样， 这个是事先给他喂了，您说那个微生态那个。 我们不是给他喂肠炎吗？他不是肠炎吗？哦、不是给他喂这个有益菌了吗？ 嗯， 喂完有益菌吧， 之后就开始， 接着就打疫苗了。 他俩是连续的， 哎， 接 着就打疫苗了。 哦， 嗯、打完疫苗吧，就以前饲养员也不去喂水，也不去喂食，一进去小鸡儿就哇哇的，就饿得叽叽唠唠的哈、 哦。 一看，他不一样，就知道他们饿了。他不打蔫儿，不在那发泥，结果就添食，这一天呼噜呼噜就抢没了， 跟往常不一样了。 跟往常不一样，这下子呢，就饲养员就惊讶了，就来找我来了。哎，他说那个。你说他们怎么跟以前打完疫苗不一样呢？ 嗯， 是不是？ 嗯、 这次怎么一点儿应激反应没有呢？ 嗯、 就这么，我也好奇了。我到那一看，可不是咋的。 那当时你就想到是他的作用？ 我没有，我没想到是他 的 作用。不知道是啥原因，他这次跟往常不一样。 然后纳闷，当时不知道咋回事、 就是纳闷 啊。 那结果怎么的了？ 嗯， 怎么反常了呢？就开始琢磨，琢磨来琢磨去。就我这人愿意琢磨嘛，是不是啥事我都愿意琢磨嘛？他没有别的原因，我就想到是不是这个防止肠炎给这有益菌有作用，就这么的。我说这件事啊，是不是这个有益菌起的作用？那哪能说清楚啊？ 嗯， 那怎么能证明呢？只有再接着做， 就这么的，我们下次打疫苗之前 再试一下。 我说提前把它分成两组，一组给它喂有益菌，一组不喂， 双盲实验哈。 对，完了打完疫苗 对比、啊、 咱们再看它有什么， 对比了 有什么变化。 这方法好啊。 哎，这回打完疫苗上记者来去看吧，这两组小鸡儿反应截然不一样。胃有益菌这个就跟没打疫苗一样，就那么活蹦乱跳的，哎呀就抢啊喝呀。你看没胃有益菌那个全在那块打泥儿， 应激反应出来了。 应激反应，偶尔有一个鸡两个鸡出来喝口水 啊、哦、这体格不一样、 就早点食 哦， 多时候多在那打泥儿。你看这个又用有益菌的 这回明确了， 哎，明确了。你看 那它什么原理呢？ 我接下来我在讲治胃病的时候，我把这个谜我依然能给你解开。 看来我们得慢慢听啊，别着急。 我一样一样给你解开。 好， 就说我讲这个治胃病， 嗯， 可不是在书本上学到的那些东西， 这都是切身一步一步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 我讲这个治胃病全是在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摸得着看得见。所以这个在动物身上实验出现这三个奇迹，后来我都用在治胃病上了。 哦，最后用到人身上。 都用在 从植物到动物， 哎， 最后用到人的身上。 真的是 啊、 哦，他们都是相通的。 那人应该也经历过几次实验吧？ 那更那就多了。所以这个后来好多那个养殖户啊 啊， 就找我说：“你们这饲料什么正大呀、 嗯？ 谁也不好使，因为我这里加有益菌的。” 那他们不知道啊。 他们知道他整不出来，他不会 啊！ 我有这个科研成果，我有这项技术。老百姓买回家以后，那个猪拉稀、鸡拉稀得什么病用就好，你还担心什么效益吗？你不用考虑。那么呢，就这些钱，如果是自己挥霍了，不挥霍你花不了啊，多少辈子都花不了啊，只有挥霍才能没啊。 嗯， 可是你挥霍的时候，你就快出事儿了，要出毛病了，该出病了。所以呢，这钱呢不能挥霍，也都不能自己享用，你自己用也用不了，是不是？你要净吃好的还完蛋了，非吃出病不可。吃啥好呢？就天天喝点小米粥，吃点青菜，吃点咸菜， 这不伤人的哈， 比大鱼大肉还好。 嗯， 可是喝点小米粥吃点咸菜它没多少钱呢，那你这个钱干啥呢？就拿他救孩子，永远救不住。 嗯， 贫病交加的孩子，那我们救的越多，感动的老百姓越多，帮助我们的人越多。所以我说，一个人要想改变命运，不是你阅人无数，不是你可哪行万里路，是做好事无数，是吧？ 在这个整个救助这十几年间，除了政府的支持，有没有民间的或者一些爱心人士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金秋送爽，银贵飘香，喜迎中秋，欢度国庆。天三奇全体员工祝北京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阖家团圆。值此中秋佳节和国庆节来临之际，我们特在9月24日至28日开展金秋惠赠活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400-039-8055。温馨提示，秋季是各种慢性病高发和复发的季节，也是人体需要提高免疫力的季节。北京天三奇永远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时候没有高铁，他也没钱坐飞机，坐老慢车呀，搁新疆坐到咱们吉林呢，几天几夜呀，来了就拿一张纸，点上有一个方，因为他这个事儿是很早以前的事儿嘛，他是最先来给我捐这个方的嘛。我们在新疆救了很多孩子，在新疆，他们说呀，我们维吾尔族啊是最团结的，一家有难大家帮啊。可是他说我们家有孩子，孩子有病啊，谁也帮不了了，都自己扛，自消自灭。我们东北企业上我们新疆啊救了那么多孩子，不感动人吗？他说我们新疆人知道感恩，知道回报。你没救我们家孩子，但是我要把我们家的祖传秘方我给你们。 那他也是通过媒体得知的。 对啊，那一个是我们在媒体上寻找吗？没有媒体你上哪找去？ 不 通过这一点来看，这个媒体的宣传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媒体宣传吧，它有几个作用呢？第一个呢，就是让这个老百姓知道有人，这个社会上还有这样企业在救助这样的孩子。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这种宣传让大家呢 唤醒他们， 这个都来献一点爱心。只有人人献出一点爱，所以吧，这个献爱心的人以各种形式都来了。到现在我都知道这个新疆的这个有爱心这个人坐火车慢车几天几夜，好像是七天七夜还是多少天，我记不得了。 那时候交通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啊、那就老慢车呀，一站一停一站一停，搁新疆到吉林那不得好像是一个礼拜左右吧、嗯、坐老慢车来的、嗯、完了到这把饭给咱们，自己转身又回新疆了。你看 路费都不要啊？ 路那不啥都不要，那个方到现在我还记得是干啥的，管小儿，就是那个叫积食，就那大肚子，就是胀肚小孩，青筋暴瘤的，瘦特别瘦，还特别能吃，不消化，一看他肚子，他这个是一种草药，泡水，完了给小孩洗脚，一洗就好。 中医的偏方、 啊。中医的偏方，你看他给我送了这么一个方。啥好处也没说，我给你送个方你得给我多少钱，你送完就走了，这就叫献爱心。这个捐方的人呐、啊、那太多了，我就是说感动了全国的老百姓，这个全国的老百姓给咱捐祖传秘方。因为这个中医几千年这些个好的秘方都在民间，所以这个这么多年呢、啊、解放以后有很多就是那祖传中医啊，好多都不做了，不再行医了，好多家都改行了。那么这些个医书这些个秘方就都流落在民间，那咱们这个企业这个救助呢，就把这些个好多好心的人感动了，他们就把这些个祖传的秘方啊，这些个古代的医书啊，就纷纷的往咱企业送，送来多少，左一箱子右一箱子的。这个少的搁新疆来就拿一张纸顶上就一个方，多的有人家里是世世代代那个祖传的那个医书是一箱一箱的就全拿来了。你看我今天我还带了几本、 哦、 我今天还带了几本、 哦、 就这本哈、啊、当时给我的时候，你看这个，你说这是多少年代的，你看这个字儿，它这个字吧 是繁体字哈、啊， 都是繁体的、 嗯、 都是搞笔写的，不是印刷的、 嗯、 你看这一本子它得抄多少方，这个还是宣纸，它还是两面的， 这看这两种年头了、啊 你看 它这个字迹还是挺清晰的， 你看看的还都挺清晰，你看这面不能看，它是这么写的、这些都是古代的那些个，你看慈航丹在这里头，什么六味地黄丸呐、啊，什么虎骨酒啊，古代那些个名贵的那些成药，这里的方都有， 这都是限定的 啊！你看这都现装的吗？ 那像这样的书很多吧？ 这很多，你这一看，这谁也不说现在这个编的、现在造的是吧？一看这书，这就是古代传下的，谁家能舍得把这玩意给人呢？你要不把他感动了，能把这玩意献出来吗？他献出来干啥？他说这个吧，只要你造福社会，就等于我们老祖宗积德了，就这个书没白留，他把他就 这本身呢，这是一个纪念呐，祖上的一个纪念 啊， 把它捐出来。 关键全搞毛笔，抄的， 这凝聚着他这个先人的心血、啊。 都是搞毛笔，他这前面这撕掉不少，这叫黑藤丸，你看这就是抄下来的。 穿胸 啊，你看这，所以咱们愿意开发，这里这方都老了，你就开发呗。 这都是一个经验的总工程。 这个就是印刷的了，哎，你这一瞅， 这个一看很多年了，这粘粘补补的哈。 你看它这个皮儿吧， 嗯， 就糊的这是，隔酱的糊的， 就是。 哎，这是搁现冰的，你看、这块搁现冰的，这是粘的。 这应该至少应该是百年以上了吧？哈、 对，几百年了。 这还有条线哈，这是。 这也是一个方，这一个单独的方，这是什么鹿胎膏的制作方法？怎么制作鹿胎膏？ 制作工艺及作用哈。捐赠人这是志安吗？ 张志安，捐这个方多了。那你看这个书， 这是印刷的， 这是印刷的。 这个印刷的吧，它也用的宣纸，你看这个字就没有，哦、得看这面它有字儿、 你看它这个书啊，都是两篇为这个一页哈、啊， 两篇为一页。 它这边没有哈、啊，这个呢就是说从左向右了哈、啊，那个呢就是从右向左，这个不是方剂了，这是这个中医的一些理论了。 它这什么书都有，也有方剂的、嗯。你看，它这本呢跟它俩有点差不多。 这个古时这个人物画像啊，都这个有鲜明的特征哈、啊。 他这个画像，你看， 就是 那古代画像跟现在画像不一样， 样 都不一样。他这里头画像很多呢。现在在这社会上，你想得到这么一本书是很难的。 这是这个自己祖先的这个心血的凝聚啊， 多少箱子？要不是说救助，谁把它捐你干啥呀？ 就是啊，那像这样的书还有很多很多哈、啊。 这个方是很多的， 嗯， 在这些个捐方里边。人是络绎不绝，什么山东的，什么云南的，什么贵州的，新疆的，青海的，到处都有人。 那给你印象最深的，现在还记得不？ 我印象最深的吧，就是山东的一个，到现在的名字我都记得，他叫孙侯立。 山东哪里啊？ 哪里我有点记不清了。 哦， 你看我就记得他是山东的。你说这都十七八年了吗？当时我记得最清楚，为啥我对他印象深呢？因为他到咱们公司啊，来捐这个。祖传秘方的时候，他家太穷了，穷到什么程度呢？他穿的衣服是破的，这个时候还哪有人穿破衣服？一看他穿那身衣服，咱们当时的门卫就一眼就认出来了，他是要饭的，然后呢就不让他进屋。这个人呢，他说啥吧？他说的是山东方言，咱们这个门卫呢听不懂他说的方言，就不让他进。不让进呢，你说就他俩就在那争执很长时间，后来把那个捐方的这个人吧，就憋得实在没找到，他实在想不出办法怎么能进来了。 大老远来的 哈，又不能走，生气也没用，那他听不懂他话，他自己穿老破衣服，背着老破兜子，他自己也知道他误解了，最后他还是想出招来了，他把那兜打开了，里头有一个红布包，他把那红布打开，里头有四本书。咱们门卫吧，听没听明白，看明白了、 哦、 啊，这是来捐书的，就这么的才让他进来。进来他见着我之后吧，给我鞠了一躬，他就把这个书掏出来了。他说把这个呀，他们家世世代代这个传下来的古代的这些个秘方，他说都书掏出来了。他说把这个呀，他们家世世代代这个传下来的古代的这些个秘方，他说都在这里写着，就捐给你们这个企业吧。因为我吧经常在外头天南地北的到处走啊， 听懂他的话了。 他的话我还能听懂，咱门卫吧他老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就老在这一个地方，他没听过这个外地人说话，所以他听不懂。说呢，他跟我说呀，他们家过去就因为他们祖传的中医啊，看病啊，那不说看一个好一个差不多，就因为他那个秘方好，不骗人，所以他们家过去吧就非常兴旺富有，行医行得好啊，就靠这几本书，世世代代靠这几本书吃饭。多种原因，他们家呢就这个行医就停了，就断了， 低了， 再也没人来行医了。他一想啊，这个书再留几百年都没有用，他说还不如把它捐给这个企业，让他们再去救更多的孩子， 让他发挥价值哈。 就是你捐给企业把他的左一个方右一个方都开发出来，造福社会，救助孩子。他说只要你们能救助孩子，就等于我们的老祖宗积德了。所以呢把这个书给完我，转身就走了。 转身就走了。 转身就走了。我说你不能走啊，你这个山东咱一瞅这人都那衣服都破到那种程度了，那你说在家里多困难呢？我说我兜里头吧有几千块钱，因为那个时候吧这个企业啊因为国家政策调整已经停下来了，因为那文号嘛政策调整已经经营已经停下来，所以资金链已经断了。我就把我兜里那几千块钱我就给他了，我说我先声明啊，这个钱不是给你的书钱，因为你这书啊就别说这些方将来都有作用，就是有一个方要是有作用的话，那就是价值连城，那个效益都没法计算呢， 身上有一种病，吃上就好，吃上就好，那还了得？我说我这个是给你的路费钱，要叔要给你这么点钱，那就不对了。我说我把它开发出来，取得效益，我说我给你一个很大的回报，绝不是这几千块钱。结果呀，他死活不要啊，他说我绝对不能拿你一分钱。他说我回去的路费，他说我不瞒你说，来和回去的路费是借的，家里边已经很困难了，他说我是借的路费来的，但是我今天我绝不能拿你一分钱走，我拿你一分钱，我今天不是来捐书的，我是来卖书的。我说你别那么说，这么老远来的，不管咋地，我是企业，我怎么也得给你个路费钱啊，你就怎么说也不行，说什么也不行。后来我一看呢、这个人是绝对不能拿了，就不用再费那劲了。我说那就走吧，我说那你给我留个地址行不行？给我留个地址，留个电话号，就是将来我什么时候我再去山东的时候，或者是你这些方我能开发成一种，我到山东我去看你。他说这行，他把那地址啊和电话给我留完了，他就走了。我就出来送他，送到我那办公室门口的时候，哎，我那门上面有个表，我一看12点，中午12点， 午饭时间到。 哎呦，我说这都中午了，怎么能让人走呢？我说别走了，跟我俩去食堂，咱们不吃好的，咱吃个工作餐，吃个便饭。哎，你说把他吓的，千万千万不能吃这顿饭，我要吃了你这顿饭，我就白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说就是一个要饭的来，咱也得给让他吃顿饭吧。就搁山东，我说我是搁山东，我老家是山东人，我们也是下关东来到东北的，那这一路都是靠这个大伙儿，这个留学啊，吃饭呐、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你今天是给我们来献无价之宝啊，是不是？你这是无价之宝啊， 这马总的一片心意、 就是就说、是、你这东西就一点用都没有，就你凭这片心，我也不能说的让你饿着肚子走，咱也不吃好的，就是吃工作餐，你还有啥可怕的？怎么说都不行，就怕吃了这顿饭白来了。后来怎么留也没留住， 就是点儿也不想要索取哈、 就是也不拿你一分钱，我也不吃你顿饭，我也不喝你一口水，我也不抽你一颗烟，就怕一旦吃了饭了喝了水了白来了，那性质变了，是卖的，是得好处来的，为好处来捐的。你看他怕这个，就那么到底还是没留住走了。就当时啊，看他走那个背影啊，看他穿那身破衣服啊，拿那个破兜子走，我就想，你说他图什么呢？我们企业救助和你有多大关系呢？你那是无价之宝，你那都是价值连城的，你可以卖呀。既然你家不搞医了，不行医了，卖点钱呗，是不是？非得送给我们一分钱还不要，连顿饭都不敢吃，这就是高尚，这就是价值，这就叫好人。就是这个 不好的时候啊，还有人过来献这份爱心，这可能也是激励你这个爱心救助一直坚持到今天的一个原因吧。 对，你这话说对了，就是咱们一遇到困难，尤其这企业这么多年不经营了，但是救助一天都没停，就这么多年，所以我们这十几年你看一直没停，一直在救助，这就叫好心能惊动天和地。只要有这个好心，那哪有说还坚持十年的？你坚持3年2年的企业不好都很难，还挺十几年的，那为啥能挺十几年？那就是这十几年帮助咱的人，是吧？找咱的人，帮咱的人，络绎不绝。 他们在背后支撑着。 背后就说说咱们的这个企业，说咱这个人是好人，他们不希望咱们垮掉。 这是感动的支撑，爱心的支撑。 对，所以我说呢，我没感动中国，是中国感动了我。那么这个孙厚利呢，他这个书吧，后来我在里头翻了看哈，他说他家这几百年呢传下来的全都是好东西，他说 几百年了， 几百年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这些个秘方技术，他这个方就是通过咱们实践证明，他不是说啊就浮肿有效，就那浑身那个有的人浑身疼痛，就是长期疼痛，啥药都不好使的，吃啥药疼痛都解除不了的人有的是，很多就用这种方法，有人一次疼痛就减轻，那么呢还有浑身没劲儿， 乏力。 有人呢走道都打晃，整天没精神，整天没劲儿。那你说这人，你说麻烦不麻烦？那还能干啥呢？ 这没有精力啊，没有体力啊。 没体力是最麻烦的。 就是，挺有 没精力，没体力，就是挺着勉强活着。有人做完一次，就浑身有劲儿。 这个引起乏力的这个病因有很多种， 多数就是乏力没劲儿的哈、就长期大病的。 慢性消。 人做完一次，就浑身有劲儿。 这个引起乏力的这个病因有很多种， 多数就是乏力没劲儿的哈、就长期大病的 慢性消耗性疾病都可以引起乏力、 都乏力都没劲儿，咱不能说百分之百，就是大多数人做完一次就觉得全身轻松，不出汗那个不能当时就轻松，他什么时候汗出来了、 一定有汗出来， 一定汗出来、所以呢经络通了，通者才不痛，你坚持做呀、一个礼拜只能才做一次，一次呢才只做一个小时、你看那比你喝汤药强吧，你汤药一天得喝三顿吧，他这一个礼拜才做一次，躺了还特别舒服，在那里躺一个小时浑身冒汗了，这多好。所以这个孙侯利啊，就是把这么好的就祖传的就给咱们，为啥我老说呢，被中国感动呢，凭什么这么好的东西无偿的都给你，是不是？当年那个王老师把他那些成果全都无偿的捐给咱们，你有什么理由不救那些孩子，是不是？ 这个好心有好报啊。 是啊， 好事做多了自然就好事找上门来了哈。 对，这就叫量变才能发生质变，不能说做一件好事他怎么还没回报呢，就说只管耕耘不用问收获，收获那是自然的，就是不收获你也不要计较，因为你做这件事的时候压根儿咱就没想到将来得回报，不回报我就不做了。所以这个咱这一个救助啊，把老百姓感动了，那就叫感天，谁是天，老百姓就是天。那不光捐助传秘方，捐款那捐款的人就更多，哎呀，公司那个时候救助办整天接待这些人，捐方的 每天都有， 天天有来自全国天南地北来给你捐方捐款，干啥的都有，有人还专门说就到咱们吉林来看我，这个好几千里地就来看我，来看完了就走了，走了我说你这次来主要是办什么，他说我来看你呀、我说你是专门来看我呀，你是来办事顺便看我呀，专门来看我啥事都没有，完了坐火车又回去了。哎呀，我说这个不可思议哈！我就以为他在咱吉林有业务，完了来办业务了。听说咱们就在吉林做了这么多好事，他不是，好几千里地坐火车来就是看我的， 专程的， 专程的，自费的。你说那感动啊？ 就是被你的这个事迹感动了哈。 咱们自己也感动啊，是吧？ 互相感动。 那个捐款的人还更让你感动。那捐款人多了根本就记不住，但是呢有几个我能记住，你像一个是上海一个80多岁的老人，一个老奶奶整个的头发呀全白了，他那天就在咱的救助现场，他知道以后来了，现场给咱捐了50块钱，他捐完了，在场所有的人都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这老人家就剩这50块钱了， 怎么看得出来呢， 他没说，大伙看出来的，剩50块钱还能看出来，你看就看出来，怎么看出来的、他往出掏钱钱吧，他掏出一个布包、这个布包打开吧里头还有一个包、这个包再打开里头还有一个包，哎呀，他这个包吧他不知道他包了多层，扒一层又一层包有4-5层、他扒出5张10元的捐的，谁家有钱是那么包啊，腰兜一掏一把，是不是钱夹拿出来一打，就这50块钱就能看出来是攒多长时间了，你看他那么珍惜就那么包，所以当时我们那个上海的救助办那个主任他就感动了，那心里明白的哪有钱，有钱人是这么包钱的， 80多岁的老人， 80多岁， 是哪一年吧， 那是99年，1999年， 过去十多年了，家也不知道是否欠债了哈。 对，现在因为我们这十来年没经营了，